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样，第51集。齐城僵硬着身体，看着迟志涵抬头，心底变得更加慌乱。齐城到底为什么突然就别扭了？只是因为询问他病历的时候态度看起来太轻松，他到底哪里来的自信？凭什么这样对迟志涵发脾气？有什么资格对迟志涵发脾气？手慢慢握成拳，垂下头，呼吸开始变重。这种剧烈的情绪起伏，只有在最开始几年单纯社恐的时候才会发生。齐城对这样的症状已经有些陌生，而且也变得不再在乎。他刚才嘲讽了迟志涵，呼吸变得越来越重，直到迟志涵慌张地跪坐在他面前，双手抬起了他的头。 你怎么了？ 他快被吓傻了，几分钟前气氛还一派安宁，只是沉默了几分钟，齐城的情绪就崩溃了。他完全猜不出齐城刚才想了什么，只是发现他突然不想自己枕着他的腿了，然后发现他眼底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抗拒了，到最后连呼吸声都开始带着颤。可诡异的是，心跳血压全都正常，齐城呼吸急得都能听到喉咙里的异响。迟志涵心疼，额头贴额头的碰了碰。 怎么了？你额头很凉，是缺氧头痛吗？有没有药啊？ 这个症状迟志涵从来没有遇到过。齐城一直不说话，呼吸粗重地看着他，让他心里更没底。 你等等，我打电话。 松开捧着齐城脸的手，迟志涵转身想要去拿手机，却被齐城先一步拽住手，用了点力把迟志涵转过来，直接抱住，头埋在他怀里一动不动。 你这样会不会没办法呼吸？ 明明刚才连呼吸都呼吸不过来的样子，现在抱住自己，他闷着脸会不会更难受啊？齐城摇头，抱得更紧。齐城从来没有那么紧地抱过他，勒得他肋骨都痛。有力气，能听到他说话，而且没有出汗，感觉神志也很清楚。仍然云里雾里的迟志涵只能回搂齐城，安抚一样地拍着他的背。结果发现他的呼吸居然慢慢安稳了。为什么有种齐城刚才是突然发了脾气的错觉？那句指责他分不清楚他情绪的话，还有那句语气有些生硬的反问，他是在生气自己又翻他病历，还是在生气自己问他的病史？可是这些事他之前又不是没做过。分析完之后，更加云里雾里的迟志涵只能无奈地拍了拍齐城的头。 我快被你勒死了。 这句话真的没有夸张，齐城抱他一直很克制，哪怕那次在橱柜里他抱得那么紧，也带着小心翼翼，不像现在这样强制的用力到能让迟志涵感觉到强烈占有欲的拥抱。他总觉得齐城这几天有一点点说不上来的奇怪变化，和并没有太大关系，是和荷尔蒙有关的变化。因为太难描述，他也一直没有在邮件里告诉赵医生。他总不能在邮件里告诉别人自己喜欢的男人最近越来越男人这样狗屁不通的话。可就真的迟志涵被这样莫名其妙的被抱红了脸，也抱快了心跳。 齐城 勒得他腰快要断了的人一点动静都没有，迟志涵低头推了一下，结果被搂得更紧。一个病人的力气大成这样真的挺过分的。 我快要被勒死了。 迟志涵提高音量在齐城耳边吼了一句，齐城终于动了一下，松开了一点， 但是仍然死不放手。迟志涵看了一眼一片平静的监测仪，再看了眼埋在他怀里看起来呼吸正常、体温正常的男人，终于被这样的莫名其妙弄得忍无可忍，用了点力想要推开他看看他的表情，结果埋在他身上的男人挣扎了一下，用近乎绝望的声音哀求： 不要走。 齐成又换了一个更加强烈的词： 不许走。 最后这个走字因为不习惯这种强烈情绪而颤了一下，变成了呜咽。迟志涵对自己很无语，这种荒谬的情况下，他居然因为齐成的语气弄得眼眶都红了。齐成他到底想了什么才会变成这样？ 我不走。 先是下意识做出了承诺，然后又很认真地强调了一下： 我真的不会走。 齐成的手终于松了，抬头看了迟志涵一眼，怯生生的，硬是又把他看得心尖痛了一下。 你不喜欢我问你的病历？ 觉得自己如果一直问他怎么了，一定不会拿到答案的迟志涵开始一个个排除。齐成摇了摇头，想了下，又点了下头。迟志涵深呼吸了下，齐成呼吸正常，看他的时候两眼有焦距，表情有些隐忍，但是看得出神志非常清醒。那么他应该是没有发病，确认了这点之后，他就松了口气，知道齐成喜欢他语气轻柔，所以他放柔了嗓子： 为什么把我走？ 齐成没有马上回答，也冷静了一点。迟志涵并没有因为刚才的脾气嫌弃自己，这一点让齐成觉得安心，所以他低下头犹豫了很久，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 我不喜欢你问我病逝时候轻松的态度，所以语气不好了。 声音很轻，但是表达清晰。迟志涵眨了眨眼： 我其实有什么资格对你这样？ 齐成声音更轻，迟志涵听出了他尾音居然带着自嘲的笑。真相大白，齐成的表达能力真的是天才级别的，刚才那么长一串的心理活动，那么激烈的反应，他现在肋骨还痛着，就两句话完美准确表达了所有情绪的起承转合。迟志涵深吸了一口气，凑近，让齐成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脸上的咬牙切齿，很认真很认真的表情： 我想揍你，但是在这之前，我要先问你一件事。 什么？ 齐成手心慢慢渗出汗，今天很不对劲。齐成这几天都很不对劲，以前只要迟志涵出现，他就能感觉到的平静安宁不见了，他开始有了一些奇怪的激烈的情绪波动，占有欲变得更强，也变得更加执拗，迟志涵对他的态度和眼神都变成他情绪起伏的依据。多看一眼会觉得开心，因为厨房忙乱把他推到安全距离，他会觉得难过，甚至迟志涵低头让齐成看不到自己的表情，也能让他在情绪无法控制的时候怒不可遏。平静安宁变成了忐忑不安，终于在今天莫名其妙的爆发。齐成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但是他知道他不想让迟志涵看到这个样子，他怕被厌弃，也怕迟志涵会因为他这样病态的占有欲感到害怕，所以很紧张， 生怕迟迟还会问最近为什么会这样的话，他答不上来，也不敢回答。 我能不能进你的画室？ 迟迟还终于把一个下午的纠结问出了口，话题转变太快，齐成愣在原地。 不能。 迟迟还歪头眯眼，刚才被齐成吓个半死的怒气又开始发酵。齐成张张嘴，花了很大力气才把情绪从这样的起承转合中解脱出来。 你要进去做什么？ 画室里有一些他情绪失控的时候画的画，阴暗的，风格艳丽浓烈的，他一直挂在那里没有拿下来过。抑郁症以后对很多事情失去了兴趣，画画在那段时间不是兴趣，是维持呼吸的工具。没有人进过那间画室，所有人在看到他的情况后都会下意识地想要给他留一点点自己的空间。因为他被监控很久了，随时可以远程打开的摄像头、手上的监测仪以及门口那些训练有素一旦发生状况就会冲进来的安保，画室是他唯一一块自留地。他倒是并不介意让迟志涵进去，只是为什么？见迟迟还没回答，齐成喃喃地开始解释：“ 我里面有些画，我怕你会吓着。” 那是他唯一的发泄途径，所以画得肆无忌惮。只是看了，负面情绪就能扑面而来的画。 我不是不让你上去。 迟迟还一直不说话，齐成心里那些奇怪的、控制不住的情绪又开始起伏。有点急，又有点小心翼翼，最后克制成了商量一样的语气。 我先把画放好，你再上来吧。 迟迟还拧眉，他今天一整天脑子里想的都是停药和齐成爷爷的事，再加上公司的那些琐事，他今天的情绪并不高，甚至有些烦躁。齐成的治疗正处在关键的阶段，他前期发挥的那些作用到了停药的时候似乎就没什么用了。他太害怕齐成出事，所以一整天都心不在焉，但是不代表他没发现齐成这几天的奇怪情绪。齐成最近只要对他的话有意义，下一秒的口气一定变得小心翼翼，刚才对情绪失控的解释也是反问他齐成自己有什么资格。 齐成， 迟志涵教主想要去画室收拾东西的男人，抛开今天一整天他在独自纠结的问题，才终于醒悟到齐成刚才情绪发作的原因。迟志涵用逗弄的语气询问他的病情，他生气了，却因为害怕他迟志涵离开，选择了强行把脾气压下去。问他画室的事，齐成并不知道原因，也不见得真的就是欢迎他迟志涵闯进去，只是单纯的想要讨好迟志涵，就急急忙忙想进去，把他说的那些可怕的话藏起来。他怎么变得那么卑微？他们最初开始的时候，他明明更有自信，更从容。虽然生病十年，虽然社恐的根源是自卑，但是他身上一直有被家人宠坏后的少爷的任性，偶尔会爆发，委屈的觉得大家都在欺负他。虽然幼稚，但是迟志涵知道这种爆发在齐成身上有多难得。现在为了他，齐成把这点点小脾气都收了回去，小心翼翼的。唯一害怕的就是迟志涵会离开。就像这几天一直会莫名其妙的觉得齐成越来越男人一样，他们之间似乎有什么东西不太一样了。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